河地区的佛罗哥选手获得胜利，晋级准决赛。 佛罗哥干得好！ 真是的，太不像话了。 东界王啊，你们那的选手还是老样子，经不起一击。 人都死了，讲话还那么不饶人，你这个老头子太惹人眼了。 我老头子？那你是什么？老太婆？ 你说什么？ 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决定黄泉第一武道家的黄泉第一武道会冠军，铁定被我那个银河系的代表弗洛格拿到。你们两个就不要做无谓之争了。 你说什么啊？你不要在那胡说八道了。能够拿了冠军的人，一定是获得大界王亲自指导修行的孙悟空，我那个区域的孙悟空啊。 对，是白骨饭。 哎，孙悟空。 哎，你们两个，下一场准决赛已经开始了，还吵呢？哼，呀，对呀。 来自本银河区域的选手孙悟空获胜，轻松地进入准决赛。 孙悟空好哎，好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 来自西银河区域的排骨饭选手也很强，他也进入准决赛了。 嘿嘿嘿，不愧是我的宝贝排骨饭，这下子我是支持你支持到底了耶。 那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弱了。 反正我那儿的选手都很弱。 哎，是啊，东一河已经全军覆没了。 我没料错，悟空跟排骨饭两个人在比赛中显得实力特别强。 悟空，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分出胜负。我也是排骨饭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掌管黄泉一切规则的阎罗王身上正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。 七龙珠 Z， 悟空与达尔的合体复活。 排成一排前进，排成一排，不要插队啊！哎，里面那个灵魂不要跳出去。 这个去天堂，这个下地狱，这个下地狱，这个下地狱，这个下地狱，这个下地狱，下地狱，下地狱，下地狱。 恭喜各位啦！各位获准前往天堂。 现在请各位将搭乘前往天堂的飞机。 各位下地狱的灵魂注意，为了洗净你们的邪恶之心，请进去那里的灵魂清洗装置。 下地狱。 今年阎罗王好像太严格了一点。 嘿嘿，呜呼！ 喂，负责大筒子，你在这里偷懒呢？负责大筒子的。嘿嘿，你爷什么爷啊？再不好好工作，小心我向阎罗王报告，剪你的心呢。 如果我的薪水再减下去，等于是就没有薪水了。 不想没有薪水的话，那就认真的工作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大筒子看起来似乎该换一个比较新的吧。 轻轨那个人太管闲事了，其实他人也不坏啊，只是耶耶耶耶耶。 发生什么事情了？ 报告，大事不好了，灵魂清洗装置发生了不太正常的状况。 你说什么？你 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没有办法扑灭掉，怎么办？ 啊，笨蛋啊，你没有换个大筒子吗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啊！ 灵魂清洗装置使下来的邪恶之气被一口气释放出来了，这下子大事不好了，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 邪电波，邪电波，邪电波，邪电波，邪电波。 阎罗王大人，有个鬼接触瓦斯，他变身了。 他就是在阎罗宫四周设下结界的始作俑者，那个家伙已经被邪恶的气给霸占了。 阎罗王大人，难道说不能想个办法吗？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收拾这个设下结界的家伙，不然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无法发挥纠正这个世界的正面力量，人间跟黄泉的法则会同时乱成一团，死人甚至还会死而复活，在人间大闹一场的。 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什么事情啊？啊！ 哎呦，见鬼了！老爷爷的鬼魂呢？ 我记得我在5年前就死了，可是你看看，我的脚还健在呀。 这么说你不是鬼了？ 朱丽叶。 你是我的罗密欧吗？ 是啊，朱丽叶。 罗密欧，你怎么变成老头子了？ 朱丽叶，你死后到现在已经过了60年了，我当然会老啊。你在死后一直都没变老吗？ 哎呀，帮我拔出木桩啊，帮我拔出木桩，不然的话我会留下余恨的。 搞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不前进呢？ 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，谁要是敢反抗的话，格杀勿论。 这死人怎么会复活呢？ 哎呦，这个世界已经乱七八糟了呀！ 老妈，再给我一碗饭。 我也要。 哎呦，你们两个大胃王还吃不够啊！ 天哪，这么多的碗盘都要我一个人来收拾啊！想起来呀，悟空死了倒好，现在在黄泉一定过着悠哉的日子呢。 我来帮忙好了。 哎，不行，你是来我们家做客的，我怎么可以让客人来帮忙呢？维黛尔小姐姐还真能干呢，将来呀一定是个好媳妇儿。 哦，什么好媳妇儿嘛，我。对不起 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一个盘子不算什么，好媳妇儿还是好媳妇儿。 对不起， 我是维黛尔，请说。 死人死而复活了，现在城里一片混乱。 死人复活， 请马上出动，顺便带我向赛亚超人问好。 知道了，悟饭。 怎么了？大剑王大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阎罗王那里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了。 阎罗王那里？ 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。 是，我马上过去。 哎，等一等，排骨饭，我跟你的打斗还没有结束呢。我最讨厌不战而胜了，所以你不要跑。 悟空啊，你也一块儿去怎么样？决赛可以待会儿再继续，没关系的。那么排骨饭、悟空，麻烦你们去看一看。 哈，真是没办法。排骨饭，快点办完事情，快点回来啊！抓住我的肩膀，快点。阎罗王大叔的气怎么变得那么弱了呢？算了，去就知道了。哦，这里就是阎罗界吗？怎么会变了那么多呀？阎罗王大叔好像在里面。 是孙悟空吗？太好了，阎罗界被人设下结界了。 大叔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，你尽管放心啊。排骨饭，我们一起把这个结界给破坏掉。好，嘿， 能源都被结界吸收了。 我再来一次。 孙悟空，一切源于在屋顶上面，先把屋顶那个家伙打跑。 屋顶上的那个家伙。哇！怎么长了一副痴呆相啊？ 就是他嘛！好，我来打他。喂，设下结界的就是你吗？ 邪念波，邪念波， 邪念波！乖孩子，赶快把结界打开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哎，同样的话不要逼我重复讲，聪明的话马上给我解除结界。 邪念波， 哎，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？ 排骨饭，哎，你的实力还蛮强的嘛，你是什么人啊？ 悟空，小心一点，这家伙很精明的。 邪念波， 好厉害啊！我头一次遇到这么强的气。排骨饭，放着比赛不管，溜到这里来，果然是对的。我来对付他，你趁我引开他的注意力的时候，就救出阎罗王大叔吧。听到了没有？ 悟空，你想自己一个人出风头是不是？没有那么简单。 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。 我吗？原来他想要跟我打架。哎，排骨饭，你可别怪我。 悟空，快放我出去。 糟糕，我忘记阎罗王大叔了。哎，排骨饭，我把这个家伙给引开，你趁这段时间解开这个结界，把他给救出去。听到没有？ 好。 大鬼，这里，我在这里。 好好好好。 这边，跟我来啊！哇，地狱怎么会变了那么多呢？ 哎呀，邪念波， 好有趣的家伙呀！ 嗯，邪念波， 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。 看起来笨头笨脑的，想不到你做事居然这么聪明啊！ 好， 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。 邪念波，邪念波，邪念波。邪念波。 耶，真是好球耶！ 悟饭，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没问题，只要你跟我在，任何怪物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 就是啊。 两位，你们少得意忘形了。 福利长， 哦，真是光荣啊！ 想不到你们没有见过我，却叫得出我的大名，真是不容易啊。 我在小的时候就见过你了，我会记住你的样子是理所当然的。 什么？啊，你是孙悟空的？ 没错，我就是孙悟饭。看见坏蛋绝不原谅的孙悟饭，那就是我。 悟饭，你好帅啊。 父债子还，你爸爸给我的耻辱我要加倍还给你。哼，哈哈哈哈。 算了吧，你想得美。 你们去让他尝尝苦头吧。 站住！嘿嘿，咦，呼！ 只要世界上有我正义英雄撒旦先生的存在，你们就无法为非作歹。新闻记者都没有啊？采访小组到哪儿去了？正义英雄撒旦先生正在消灭邪恶呢。奇怪，没有人来。没办法，先打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吧。 找到四星球了！ 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耶，好棒啊！ 你看，这个就是四星球。雾天，我们走吧。 哈哈，这样就聚集七颗龙珠了耶！ 雾天，动作快点！ 等一下，藏起来。 哎呀哎呀，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球进洞啊！哎呦，雷打高尔夫真是太棒了，太好了！ 好了，悟饭，现在可以召唤神龙出来了。 出来吧，神龙！世界恢复原来的样子吧。 是这样吧？ 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不行，刚才你许的愿没有办法达成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 神龙是小气鬼。 此人的命运一概由阎罗王掌握。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了。 悟饭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让我想想啊。 请问你们没有别的愿望了吗？ 呀哟！ 超级能源弹也没有用，这个结界太可恶了。我才不过骂了几句就裂开了，虽然有损我的人格，不过呢，这实在是太可恶了！去死吧，该死的家伙！没有什么话能够刺激这个结界吗？ 甜点波。 什么？ 甜甜波， 好，啊！ 甜甜波，甜甜波，甜甜波，甜甜波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！ 站！嗨！站！ 嗨！ 站！站！站！站！站！真是莫名其妙。不过这个家伙好像看出了我的下一步行动了。可恶！家伙真厉害， 杰伦波， 嗨！龟派气功，嗨！啊！你是个魔术师吗？真拿这个家伙没办法，只好速战速决了。干！ 雪电波！ 拼命啊！ 你是继魔人普布之后第二个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人。 杰连波，杰连波，杰连波，杰连波， 真正的输赢现在才开始。 世界是属于我的。 住手！可恶，你在做什么傻事？ 开火！ 哎呦喂，快打中了！哎呦，武天，快闪呐！ 前进！ 哎呦，好可怕哦，吓得快尿出来了呢！ 前进！前进！ 哎呦，我要被坦克车压死了！ 敢反抗我的人都该死！杀呀！ 武天，这个呆子想要跟我们作对，他还早得很呢。 就是说呀。 哎，对了，我们来变成超级赛亚人，吓一吓他怎么样？ 头发染成金色的，这不是不良少年吗？ 太窝囊了吧，卡洛特！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只有我有资格打倒你。 达尔，你 不必问我理由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剩灵魂的我会突然拥有肉体。等我回神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飞来这里了。 啊，是因为阎罗王大叔被关起来的关系吗？ 卡洛特，那个家伙留给我来打倒好了，你听好，绝对不准你插手。 达尔， 哼哼，好久没有施展身手了，这个妖怪。 达尔，住手！ 住口！你不知道我在地狱吃了多少痛苦吗？尝过那个痛苦之后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怕。少管闲事，我不要你来救我，你给我闪到一边去。 我知道，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了这么强大的家伙，都高兴得发抖呢。 难道说我们两个打不倒他？ 不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赢得了他。 你说什么？ 合体？ 合体？你要跟我合体吗？ 没错，你跟我合体就可以了。 跟你？胡说八道，这种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。 也只有这种办法才可以打得倒他了。其实你心里也非常清楚，那个家伙居然强到这种地步。 切，与其你要我跟你合体，我宁愿选择死。 达尔，你早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，你忘了吗？ 你听着，我绝对不会跟你这个家伙合体的。 达尔，振作起来！ 想不到来到黄泉以后，我还是低卡洛特一等吗？可恶！ 这很正常，我是带着肉体在大界王星一直受训练的人，而你只剩下灵魂而已，跟我还有一段差距是理所当然的。 算了吧，我才不需要你的好心安慰呢。 哼，要你合体果然是太勉强了，毕竟你还是那个心高气傲的赛亚王子啊。达尔，我懂了。总之，我们先逃到别的地方去再说好了。来，抓住我的手吧。达尔，你快点，那个家伙是不会等着我们的。 不准你碰我！ 达尔，你…… 卡洛特，卡洛特，你跟我合体吧。与其接受你的同情，还不如我。 悟空， 达尔，没有时间了。我长话短说，这个绝招必须要两个人的气完全一致，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功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合体的姿势，只有两个人的姿势完全吻合的情况之下，合体才算完成。 姿势， 现在我示范那个姿势给你看好了，你仔细看清楚了。首先两个人相隔一定的距离并排站立，然后这么做，要注意你手背的角度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的。然后就像这个样子，两个人的手背相反，快速的接近。这个时候脚步要移三步，然后合体。哈！要仔细注意脚的角度。哈！像这个样子，两个人的指尖合在一起，这时必须特别注意脚的角度，特别是左脚，千万要伸直，不能弯曲，你懂吗？ 你要我摆出那么可笑的姿势啊， 达尔？这个姿势一定要左右对照着做才行，你听到没有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先来练习一次。达尔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说我刚才跟你解释的还不够充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排骨饭，还差一点点就行了，不要偷懒，赶快继续。 阎罗王这个臭老头！ 开火！开火！ 你有时间在旁边啰嗦，还不赶快多杀几个啊！ 可是杀也杀不完啊！ 好，我们的气一致了，开始了，达尔， 合体！ 嘿，呀！ 我要把你这家伙丢到地狱去。 要失败了，悟空，这是失败的悟达尔啊。 这是因为悟空的对象的手合体时出的是石头，变出来的不是悟达尔，是达尔空。 巴掌一拳就解决了， 太难看了，干脆重来一次好了。 这样子是撑不过三十分钟的，只有将就下去了。 悟空， 你挺有一手的嘛，但是你也只能嚣张到这里，我悟达尔会把你收拾掉的。 乎让这个失败品给蒙到了。邪念波遇到了平常的对手，可以读出对手的下一个行动，遇到这个达尔空他就摸不出头绪，也许真的能够出人意料的撑到三十分钟哦。 如果能够那样那就好了。 怎么样，这次你死定了。哈 啊，我觉得好难过。 刚才是热身运动，现在开始才来真的。 我可是撑不了三十分钟， 还有十分钟哦。 哎，你这家伙，今天我就暂时放你一马，下次不准你再干坏事了。 砍我！砍我！ 你是什么馊主意啊？合体之后反而变弱了，你耍我是不是？ 这你误会了，我 要是那副窝囊相能够赢的话，我就不必那么辛苦了。 悟空啊，刚才达尔合体的时候手势不对。 原来如此，是达尔做错了。 不可能，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。 达尔，这一次合体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伸出中指啊。 你要我再做出那种丢人现眼的动作吗？ 那是当然的了，这是唯一能够打败他的方法。开始了， 合体！ 嘿！哦！ 啊！悟空，这里由我暂时来抵挡，你们两个赶快合体吧！ 排骨饭，拜托你了！达尔，快来吧，快走！ 我可有一个对付你的必杀绝招，听好了，不准你跨越雷池一步。你这个废物！ 合体！ 排骨饭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我不是悟空，也不是达尔，我是将要打倒你的人。 超级鬼魂神风特工队，妖怪通通排队听命，排队通缉！ 达尔，谢谢你。 卡洛特，我可不想再跟你合体喽。 我知道，达尔，再见了。 好了，皇权的法则已经完全恢复了。 是啊， 是 啊， 恢复了。今天特别的有法则嘛，是不是？ 今天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了。 是啊，乌法狗狗，我们知道是谁收拾这场骚动的哟。特达克斯，你说对不对呀？ 是谁呀？ 这个是秘密。 你们两个真的知道吗？ 当然喽。 如果你们两个知道的话，说出来又不会怎么样。等一下，哎，你们两个等一下。 还有我，等等我。 我们不等。 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等一下， 悟饭等一下。 你们的愿望还没有想好吗？ Yes, 沈めてた炎を静けさを引き裂いて揺り起こすのはどいつだ Yes, 時が流れても Yes, 夢が溢れても悲しみがある限りまた